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星伦，同音。第53集，明磊见了笑意更深。明磊听说呢，当时苏阳刚刚有了一点名气，他那个前女友为从八卦媒体处赚一些钱花，宣称手中握有数个苏阳的猛料。他讲了几个后，明显感觉对方并不满意，于是心一横，牙一咬，决定不顾恩断义绝永不相见的前男友，将苏阳2014至2015两年间有过100个性伙伴，周围一个都不放过两句造谣脱口而出了，同时发了几张床照，用以证明自己前女友的身份。这回媒体总算干干脆脆地服了账。事实上，苏阳与前女友非常纯洁，根本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发生，床照露了肩膀胳膊，而苏阳自己知道他还穿着大背心呢。那次只是无奈中的一次留宿，睡的还是客房。当时苏阳立即澄清，事事真真假假便就过去了，平时不会有人提起。然后2017年中发生了著名的暧昧短信事件。明磊又道， 暧昧短信也是假的。 苏阳觉得那次像是中了邪，刚刚合作过的某个知名演员突然发来短信，上面写着什么想你想你想你，结果这条短信被他圈内男友发现，那个男人提出分手，又在半年之后他的某部大剧播出之前将那短信爆料给了娱乐记者，赚了一波同情。就这么着，苏阳有夫之夫也不放过，顷刻间便在网络上流传开来，被人认为风流无度。可天知道，他与那个知名演员合作之后毫无联系，收到短信十分莫名，于是立即回道，讲这个干什么，我不是那种人。没有想到女演员的男友为了自嘲，将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受害者，删去苏阳那条回复，截图保存暧昧文字，寻找合适时机曝光，果然得到了许多声援，同时状若疯狂地虐了一把粉。出事时女演员跟苏阳道了歉，原来当时她与男友吵架，一怒之下喊出分手，为了让男友吃醋，故意与传说中百人斩玩暧昧，真实目的是叫男友追她回来，没想对方非但没有追她回来，还拍拍屁股便走了。女演员不愿向公众讲出真相，怕被人骂智商欠费不作不死，便编了个十分缺乏说服力的理由，发错对象，本意是要发给闺蜜的。苏阳不好反驳，只能配合对方，何况他也拿不出来证据否定，旧的手机已经扔了，通讯公司只会保留三个月记录，短信发错对象发生率有点低，下边也并没有抱歉，刚才发错等等常见解释，一听便是借口。从此在许多人眼中，苏阳彻底成了一匹种马。苏阳的经纪人感到与其澄清，不如加点人设，间接扭转乾坤，也就是广大女性观众顶喜欢的戏码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公司叫苏阳赶紧找个女友，从此收心，变成模范男友，万花丛中过，只一夜沾身。苏阳寻摸半天也没看见好的，索然无味，倒是百人斩越演越上瘾了。听见明磊的话，苏阳惊讶地抬起头， 暧昧短信也是假的，为何那么肯定啊？ 明磊的表情温柔，令人如沐春风。当时曝光短信那个男友根本不是男友，只是配合两家公司炒炒 CP 而已，不过他主动抢绿帽，用这种东西自嘲倒是意想不到。那假男友如何发现短信，明磊倒猜不出，也许是个意外。 因为他发送短信那一阵子的正牌男友 是我。 你不是零绯闻吗？ 我幼儿园小班时就有了第一任女朋友，起源是我们吵架，她才发了那条短信。毕竟交往一场，我不能跳出去讲述事实真相，公布她在炒 CP。 而且还没等我想好，你们二人便回应了。我一直很愧疚，希望能补偿你。 吵架是因为前女友觉得明磊不够投入，明磊很怕情感需求过大的女朋友，于是虽然表示理解那条短信，却还是坚持分手了。明磊之后又有过几任男女朋友，直到进入万里龙沙剧组后，他看着故作风流倜傥夜夜笙歌的苏阳，想到当时那条讲这个干什么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总觉得有点好笑。 怎么补偿啊？ 各种补偿。 苏阳不吱声了，他的脑子里只有100个卧槽。幸亏这个时候左然让他继续拍，左然表演给了明磊许多启发，明磊终于明白了应该怎么演，同时在心里默默地叹服着。又是几遍之后终于过了。万里龙沙外景极多，在警方抓获一名信使并通过信使将策反长翅凤蝶的信件送入后，长翅凤蝶不可抑制地动心了，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脱离龙骨的机会了。出狱之后，他便可以重新站在兄弟面前。有了长翅凤蝶，警方事半功倍。警方对手追追逃逃，逃逃追追，追了又逃，逃了又追，简直是热闹到不行。剧组特级指导是个业界大师，曾经参与过许多警匪片的制作。这天剧组要完成的是一场追车戏，左然直接联系某地方政府，承诺了许多事，终于获得支持，动用上百辆车，用大阵仗封了一段人迹罕见的路。倘若电影中有撞车翻车场景，剧组必须封路，这是硬性的规定。左然、何修义、苏阳还有另外两个担纲警察的演员赶到时，主美术、副美术、布景师、布景工十分忙碌，正在进行置景最后守卫，将本场需要的道边建筑全部搭建完成。在剧情中，这些建筑会在警察黑帮追车当中支离破碎，生存意义就是毁灭。大路笔直，一辆车都没有，远处地与天缠绵在一起，界限看不分明。路边临时房屋错落有致，从主美术的图纸腾飞到了现实中，两辆吊车还在工作，将电影置景需要的材料放置在应在的地方。 天冷，去挡风的地方待一会儿吧。 明白左然要与美术指导详谈，何秀一点点头，成。玉璧，何秀一走到布景工人们临时搭建的一栋屋子前，缩在屋檐底下，静静观察索然，感觉对方与周围森冷的空气完全融合在了一起。见何秀一缩在屋檐下边，索然收回了注视的眸子，专心地听身边美术指导胡尚讲解进度。胡尚指向建筑后的吊车， 马上收工，只差最后一栋房了。 祖然看着忙碌中的庞然大物。祖然建筑专业出身，上学时时时在工地里边转悠，他只一眼便认出来，这辆吊臂大约20米长的吊车应当就是之前拍双男主对手戏时借的那辆。那是场夜戏，月亮挂在半空，地面微微泛白。18岁的二人憧憬着未来，浑然不知这倒映在眼瞳中的惨白正预示着他们人生的另一个开端。那场戏要求光源远离地面，所以剧组专门租借了大吊车。不知为何，左然心中有些不安，上次用时明明没有这种感觉。 您随意安排吧，都准备好了吧？ 嗯。 此前，祖然已经设计出了车体动作， 也算计了拉锁该怎么扯才能翻车。他用电脑模拟，并且邀请汽车特技人员反复练习，阻然讨厌那些粗暴的毁车行径，希望自己能奇迹般的一次通过。虽然正常来讲需要拍摄很久，这也是国产片不爱他的原因。甘肃冬天风有些大，阻然额发乱舞，他随意伸出手将额发撩上去，细碎的黑发从修长的指缝中钻出。那架吊车继续运作，他眯起眼睛盯着施工的方向看。吊车往前移了几米，缓缓地吊起了不知什么东西，要将它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去。一阵大风吹来，左然更深地眯起眼，吊车吊起的材料在打晃，于风中摇摆着，好像浮游翅膀，十分脆弱。奇怪，明明是好几吨重的物品，在朦胧的目光中，左然突然感到吊车吊臂也在颤抖，错觉吗？这时建筑材料忽然不再移动，吊臂与材料僵持了几秒，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吊车被扯得倾斜，并且直直地塌陷下来，竟然是侧翻了。吊车侧翻这种事情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吊车影子变得很大，20米长的吊臂轰然砸下，而它下边便是何修义用来挡风的房檐。何修义看不到屋子后房檐上的状况，正低头阅读手中剧本，浑然不觉厄运已经疾驰而来。左然只觉得一瞬间全身的血液被抽空了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： 修义！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星伦，同音。